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这个今天去了，我刚刚想说个日子，然后突然忘了今天的日子。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博虎点秋香啊，每天晚上19:30与您相约。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梦。那么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哦，如果你想一睹嘉宾的风采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呢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平台花椒直播， 对， 然后搜索活力982，然后里面的这个博虎点秋香就是我们，然后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奉上。 这个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青年交友的节目，这段词儿为什么这么长？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啊，注意是一档大型的青年互动交友类节目， 没错 啊，这个每一期呢都会给您带来这个不一样的全新体验，而且我们都会每一期都会找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哥哥或者是小姐姐或者是小妹妹小弟弟啊，这个非常有内涵，不仅有颜值还有内涵，然后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这个青年的感情话题或者是一些这个实时热点的话题，对，今天呢我们也是就是这个今天的嘉宾真的要好好的介绍， 是的， 就是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以来，不能说是这个颜值最高的，但也是基本上能排到前几名的了，而且啊、而且大家注意了，如果在我们花椒直播平台上观看这个我们节目的话，今天的标题是模特来了， 是的， 也 就说明我们这个嘉宾他的这个职业或者是专业是模特。 显而易见，这种话你还要再说一遍的吗？ 对 呀。好，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要突出强调 啊，这个请我们嘉宾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美妮， 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妮。 这个可以离我们的麦稍稍近一点。 嗯， 大家好，我是 大家好，我是美妮，我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高冷，其实内心很逗逼的一个女孩儿 啊。 外表看起来很高冷，内心看起来很逗逼。 嗯，是 没错。 其实第一次接触美妮的时候，我也觉得她看起来是比较高冷，因为都说学模特嘛，就是走在那种大的那种 T 台上面， 嗯， 然后总觉得非常高冷，就不知道她就是模特私底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对， 所以今天美妮呢也是请过来，然后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模特就是在台下面的这样的生活 是什么，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对， 不仅仅是在台上那种高冷的冰山范儿，而且在台下面我还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逗逼。 啊，对， 开玩笑啊，开玩笑。这个刚刚美妮也是说了，自己是一个模特专业。其实我比较好奇啊， 对 这个在舞台上的那种模特，是跟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样子的吗？ 嗯。 就是 我想知道你平时想象的舞台上的模特是什么样子。 就是大家不管是男模特还是女模特，大家都是那种挺直了腰板，然后真的要走那种直线，就走猫步，就真的要从就是那个台至少得有20米吧。 有那么远？ 没有那么远， 也有那么20米，也有台会20米， 就是要走那么长的台，而且就是那种精神状态呀，然后什么之类的。 上 T 台的时候，你那个状态就是要在的才可以。 啊，就是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会保持那种非常积极的状态吗？ 看好像模特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放松的状态，但是模特在台上的时候，浑身的每一个关节啦，还有他的精神状态都是很紧张的。 都是很紧张的。 哦，对 哎，那为什么就是每次在镜头前面看到这个模特的时候，这个男模女模都好，就是很少看到有他们笑的呢？ 对， 就是每次都是那种冰山脸。就是咱们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专门说这个影视剧里或者是这个现实生活中那个排名的冰山脸的那个称呼吧，或者是这些大佬们，他们都是冰山脸。为什么这些模特们在走 T 台的时候，他们都是那种冰山脸、 就是、 冷冰冰的感觉？ 然后，但是一般就是我们看那个维密的那个走秀的时候，他们才会露出那种天使般的笑容。但正常下，这个任何基本上很多的走秀的 T 台上面，这个模特的脸都是很，就像大祖说的，很冰山， 就 是 为什么很冷的。 明白你的意思了。 嗯， 就是模特呀，也会分很多，你走时装啊，你走泳装、走晚装是不同风格的。一般我们在走时装的时候，一般就会要求你的表情可能相对来说像你们说的冰山脸一点嘛。 嗯， 但你在走泳装啊、晚礼装啊的时候，活力装的时候，一定还是会笑的，是不一样的。 哦，还是会笑的。 哦， 是，而且有的时候会根据设计师他要求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 哦 哦，明白了。我看到我们这个花椒直播平台上这个严成寻啊，这个名字我还是不太明白应该怎么断句啊。 啊，是怎么说的呢？跟我 说这个大左二帽模特分好多种，为什么叫大左二帽？ 不是 啊，说这个模特分好多种啊，然后说这个不是每个模特都要走 T 台的。哎，是这样的吗？ 是 因为平面模特呀。 对，那肯定是的，有平面模特，还有那种大模、 脚模、腿模都有。 啊，明白了，明白了， 是这样子 啊，就是跟主持人的职业是一样的，就分电台主持人、电视台主持人啊， 是还有记者呀， 对 什么的。 比如说我们就是一档可以看到的电台节目， 对，没错。 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博虎点秋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同步收看我们节目。 是的， 今天呢， 花椒平台。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个走 T 台的模特啊，这个不是平面模特，不是普普通通的平面模特，是走 T 台的模特。 是的， 我先给大家看两张图， 展示两张他的、 啊、这个 私照。 对，走 T 的时候的私照。 嗯， 哎，真的，我的天， 可以的。 有没有被 shock 到？ 我已经看过了， 一点都不惊讶你这个表情。 不过确实是很漂亮， 而且是那种 和我们见到他的完全是两个人。 对，真的就是在舞台上的时候是那种冷冰冰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种很有那种 不食人间烟火，冰山里走出来的那种感觉。你看这个白色穿的， 对，很有那种冰山范儿，那种。女王范儿的感觉，但是在台底下，就是咱们现在做节目的话， 小女生， 对，就是那种小鸟依人的感觉。 对， 再给大家分享两张这个她的生活照片。 好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姑娘美妮啊， 这些照片从哪里搞到的？ 嗯，这就不能告诉你了。 不知道。 我们是通过独特的方式搞到这些照片的啊。 对。 这个通过了一番，通过了一番这个详细又不详细的自我介绍之后呢，我们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一首歌两颗心。今天呢，美妮给我们推荐的是什么歌？ 一首粤语歌， 对，叫《一丝不挂》，陈奕迅的。 啊，来自于陈奕迅的《一丝不挂》，大家先来欣赏一下。 其实说到底，谁拿捏在手？不聚不散，只等你及另一对手擒获。那时青丝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系与你肩膊，或是其实在等我些个，然后断线风筝会直飞天国。 欢迎回来， 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一丝不挂》啊，是我们今天的嘉宾美妮推荐的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非常好听的 MV。 有听他的歌词，虽然没太听懂粤语，但是基本上 旋律还是很好听的，旋律很好听， 不仅仅很好听，而且他就是 Eason 唱歌嘛，基本上都能从他的歌声里边听出一些故事来。 是的， 这个歌虽然我没听出他唱的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但是基本上能听出来他应该说的是这个感情受到了一些 挫 折。 对， 嗯，来跟我们讲讲为什么推荐这首 MV 吧。 嗯， 因为我那个刚分手不太久，然后我分手之后那个就喜欢听那个 悲伤一点的歌啊，让自己更难过，或者让自己稍微舒服一点。 嗯， 我喜欢听歌嘛。然后也说巧，有一次微博一个博主啊，然后他就在发说，你最近听过的歌里你认为非常伤心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就想到了这首歌，无奈你我牵过手没绳索。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无奈你我牵过 手 没绳索， 没绳索 就是 中间两个人没有任何的你为什么那个表情看着我？ 没有，我就看你很想笑。 看着我很想笑。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两个人曾经牵过手嘛，曾经牵过手，然后 没绳索， 没有，就是没有， 就没有结果，没有绳索来连着两个人了，是吧？ 可能普通话可能会奇怪一点吧。粤语的时候唱到最后一句很有感觉，我觉得。 嗯，很有那个 feel 是吧？ 这就是说最后两个人没结果了嘛。 嗯， 哎，然后我们的 Hello 王先生 ，Hello 王先生是宇宙人啊，问这是谁长得好看？ 确实好看， 长得真本身就好看的嘛。 没错， 就是你要持续关注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博虎点秋香。 是的， 如果你每天都有看我们节目的话呢，啊，这个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啊，搜索活力酒吧，每天看我们节目，你就会发现每天都有不一样的长得好看的 帅哥和美女 啊。 嗯， 这个还有说这个美妮笑容好甜的， 大家认识。 说在干嘛呢？啊，我们这里是一档大型互动青年交友类节目。 节目没错。 刚刚呢，美妮也是给我们推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 MV 啊，这个来自于 Eason 的《一丝不挂》。 没错。 啊，刚刚说了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也没有太长的故事吧，就说了一句话，说最近刚刚分手。 对。 啊，这个我们直播平台上，我们花椒直播每天都会有两三万人在那儿观看的啊。 是的。 这个如果有 现在。 啊，如果有这个黄金单身男的话啊，这个黄金单身男啊，这个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一定要切记，我们节目最后会留下联系方式。 对，会留下美妮的联系方式。 不要走开啊。 嗯， 这个刚刚放完了歌呢，咱们接下来说一个互动话题。 没错，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女生应该是先立业再成家，还是先成家再立业？ 你不觉得这个互动话题跟咱们的 MV 失恋这个话题一点儿不搭边吗？ 其实女生刚失恋就需要考虑自己啦。 啊， 对啊，所以、就是、 这么个道理啊。 对啊，刚失恋的话就需要考虑到自己，就会想，哎，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多 我接下来是 多忙活自己的事 应该 对 找事业弄工作，还是再找一个男朋友呢？ 嗯，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是 啊， 尤其是咱们这个年龄段了嘛。而且现在女生是很独立的。 对， 嗯， 这个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听好了，这个女生应该是先成，说的是女生啊，不是男生，女生应该是先成家还是先立业？ 还是先立业再成家？ 要是说作为男生而言的话，我肯定是要先立业再 成家， 因为先有业才会有家。可能有的人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你在北京你不可能永远这么飘着。你不能让你自己的老婆孩子就是天天跟着你去挤地铁，或者是跟着你坐你的小摩托车来回这么风吹日晒雨淋的，对吧？你为什么那么个表情？你又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 跟摩托车有什么关系？摩托车也很好。 那我说的是我的摩托车 好 吧。啊，这个不能让我的家人们跟着我受这种罪。 对， 所以我首先要把我的事业弄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位置，就是至少能就是我的家人们想要什么东西我能 满足， 就是直接可以想要什么给什么那种日子。就是先让他们过这种日子，然后我再成家，这是我的想法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男人的一个想法啊。 废话。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也听一听美妮她是怎么想的呢？美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OK 啊，我是这样认为的啊。首先我认为我个人的观点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可能不太有安全感的一个女生。我会想到在我自己经济足够独立，在我的思想足够成熟的时候，我才会去考虑我要结婚，因为这样的话我会考虑我是否有一个责任去充当这样母亲一个角色， 妻子这样的一个 对 妻子这样的一个角色， 而且是否可以够成熟去经营一个家庭。我觉得所以立业对我来说，对女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可能会更崇尚于先立业后成家。 哦，是这样子， 个人的观点 啊。确实是。那这个 那你的观点呢？ 没有，大佐，你听完美妮的这个想法，你有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独立，而且就是非常独立自主，而且有自己主见，有自己头脑的一个女生吧。 嗯， 就是应该说这样的女生或者是女人，在现在社会应该还是算是一个还挺常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算挺常见的。 对，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它是一个，如果你不行你我就会换人，如果你不行我就会换人。所以这样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的话，他永远是在工作岗位上是拼搏奋斗向上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肯定是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先让自己过得好，然后才能去满足家人啊，这些东西，我才能去找另外一半啊，去找我的男朋友，去找我的女朋友。 确实， 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的。那么听了这个二位的这个想法之后呢，我个人 你来说一说， 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先读读网友留言吧。 好， 这个网友说，这个肖阿森说先立业啊，不是肖阿淼 ，sorry 啊。哎，说先立业啊，说不找这个盐城爱寻盐城寻爱像粉圆，说不找备胎先工作啊。肖阿淼说先立业啊，这还有一个人夸大美人来了，这个我们今天的美妮确实是挺漂亮的，给我们又招了不少粉儿。 是 说还有这个盐城又说了，我要让他在自行车上笑，不让他在宝马车里哭。我要让他在自行车上笑。 为什么不要让他在宝马车里笑呢？为什么你要 在摩托车上笑也可以？ 在摩托车上笑也是可以的啊。开玩笑，这个一梦你说说吧。 就是首先啊，我很赞同美妮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首先我觉得，现在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女人的这个身份和地位是 越来越高的， 很重要，不是越来越高，就是很重要，就是一个家庭好不好。这个女人起着很关键的一个作用，因为首先你想，这个女人啊，她不能天天哎呀跟这个丈夫埋怨自己的婆婆不好。 对，俗话讲，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 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对，都有一个比这个成功男人更成功的女人。 对，而且你想想，她要上班，要带孩子， 对， 又要照顾父母。然后男人大部分都是在外面闯事业嘛， 对， 女人大部分就是照顾家，但其实家里的这个事业呀， 家里的事业 外面更难。你想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一个女人要足够成熟，然后才可以再成家，对吧？所以我觉得首先一定要是先立业的，立业就起码你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工作，需要有自己的一个保障，你得先 保证自己才能对别人负责。 对，先 就是不管对于男生也好，对于女生也好，就是先要对自己负责，才能更好的去对别人负责。 对， 没发现我们的节目越来越有内涵了吗？而且啊，一天没见，我发现你成熟了不少哎。 是吗？这一天 发生什么？ 这一天没有发生什么，就是人生的感悟啊。 我的天， 确实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觉得女生成熟了、懂事了，你才可以更好的方方面面的去照顾家庭、孩子、自己的丈夫，还有这个父母啊，双方的父母。 对，而且 我觉得女生在这里面起很大很大的作用。起一个很大的一个调和剂的一个作用， 而且女生一旦成熟或者是成长起来之后，她会找到一个比她设想的要更好的另外一半去跟她生活在一起， 是的是的， 这样两个人的生活啊，生活也好啊，事业也好啊，这些东西两个人在一起都会很合拍，而且都会蒸蒸日上的。这个无论您是这个我们的朋友们，无论您是这个青年人也好，还是成年不是中年人也好，这个。一定要做到先成熟，先对自己负责，才能对我们的家人，才能对我们另外一半负责。 对，负责。 这个聊完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儿网友真挺多的哈。 是啊，蛮多的哦。好，那聊完 最后一个环节，我们还剩一点点的时间，就问几个问题，问我们的美妮啊，让大家再了解了解我们今天美丽的模特。 对，好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 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比我高。 比你高， 其实这个现在不是很重要了。 还有什么？ 首先要孝顺和善良。 孝顺善良比你高， 顺眼就可以， 看着顺眼就可以。OK， 下一个问题。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平时有什么怪癖吗？ 我吗？怪癖？我喜欢裸睡，可以吗？ 喜欢裸睡 可 以， 可以的。 这个爱看书吗？ 现在挺爱看书的，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不太爱看书， 现 在爱看书了。爱看什么书？ 比较喜欢看，我一般喜欢看电影，然后 电影 我非常喜欢，我喜欢去找原著去看。 哦， 是这样 啊，就是先看电影再看原著。好，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喜欢哪个城市？ 我最喜欢哪个城市？我喜欢大连啊。 喜欢大连？ 我喜欢大连。 我们的家乡是吗？ 是 我们的家乡大连，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这个时间每一次的节目都是过得这么快， 是的， 就是每天都想跟我们的嘉宾再多聊一聊东西。 对， 但是时间不允许。 对， 咱们 那么最后呢，也是希望我们的美妮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是 留个微博吧。 QQ 号啊，还是 微博吧？ 留个微博吧。 我的微博叫什么？我想一下，想起来了，叫。Zelika， 我直接读那个英文，大写的 Z， 小写的 A L I K A， 然后大写的 N。小写的 EON， OK， 好，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把他的微博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大家注意搜索啊，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还会有一位非常有内涵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 是的，那么再次感谢美妮做客我们的节目。 感谢。 谢谢。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拜拜， 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